鄙视过树冠，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，叫清朝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要加强，印尼的空腹最擅长，然后金铜造铁武山，他们的自我习惯从小就有目认，什么刀枪龙棍棒我都耍的有模有样，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，柔中带刚，写上去很难送上学校跟武当， 怎么该怎么该 呼吸吐纳心自在， 怎么该 气沉丹田手心开， 怎么该怎么该 日行千里心下来，飞檐走壁莫奇怪，去去就来，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，一句惹毛我的人有危险，一再重演一根我不抽的烟，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， 怎么该怎么该 我打开任督二脉， 怎么该怎么该 东亚兵困难障碍， 怎么该怎么该 一被我一脚踢开，哈怕是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怕是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新武士人间界人者无名，现在在练太极风生水起，怕是用双截棍，哈哈只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！如果我有进攻，没人作弊，为了跟着不去，一身正气，哈！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剑棍棒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 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，龙爪带钢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上用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